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刚刚呢，大家听到了在我们节目的片头之后有一个青年广播五四青年节的宣传，那也希望呢大家届时可以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也可以在公众号搜索看我手上粉嫩嫩的这个牌子啊，关爱青年计划，可以跟我们的青年广播保持实时的互动啊，大家也可以在青年广播的公众号里面试图找一下，看有没有职场有高招。我就怕他们觉得都是年轻人，然后把我们夕阳红系列就踢出来了。今天呢很开心，在小长假之后再次坐到直播间，跟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的网友做更亲密的互动。我们在小长假之后想跟各位聊的依然是一个延续轻松的话题，想问一下大家五一都去哪儿玩了。没错，今天我们还是跟旅游相关的一期内容。如果大家依然是没有玩够，那今天不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一听我们这位嘉宾，他跟各位来分享各位的自己的这个经历，相信呢也可以让大家足不出户来了解你没有去过的那些地方，来看一看那些地方的风土和人情。那各位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另外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三种方式呢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把你们所想所处，还有就是你们的这个时候的一个心情状态，都可以跟我们来保持第一时间的互动。另外大家还可以在传统的广播 FM 982或者是 AM 927找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去过哪些地方，如果你愿意分享眼前的，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是怎么过的。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旅游达人张秘密，先请秘密跟大家打个招呼。你好秘密。 大家好，高丽姐好。 好清秀的姑娘。 其实不是。 秘密你知道，就是从秘密的这个整个人的装束还有她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能看出来是一个特别积极阳光，然后她身上就是满满的各种符号，有一个符号特别的鲜明，就是我就是一特爱玩的女孩。我这么界定你准确吗？ 太精准了。 对，准确哈。是北京姑娘吗？秘密 不是北京姑娘 啊。那怎么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北京女孩特别飒的那种个性？ 说话也特别像。 对呀、啊、其实呢 四川人。 四川人？那你是在北京混迹了多久啊？一口小 上大学的时候来北京 啊。学的什么专业？ 广播电视编导。 编导啊， 啊， 就也算是我的同行、啊、是吧？ 对对对对， 是在电视新闻学院吗？ 对啊， 啊，那 电视学院， 我研究生是在那儿、啊，那我算是你的 大师姐。 这一大师姐一家里显得就有点年龄代沟。 没有，是尊敬您。 谢谢。秘密呢是旅游达人、嗯、就是一般我们称之为达人的，就是在这方面会特别的牛，特别的厉害啊。秘密，你就是从旅游这方面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把你称之为达人。 赢在数量上吧，我感觉是。 你知道就这个数量，多少人都是因为输在数量上。所以你这个问题你可以问我一下，你说高丽姐你都去过哪儿，来来来，你当主持人问我，来来来，你问我。 所以高丽姐你这些年都去过哪儿啊？去过什么地方？ 其实我真的啊，就是不开玩笑，我去的地方还挺多的、 嗯、 比如苹果啊密云啊， 都是大城市。 长期住在通州 啊你知道吗，就是偶尔呢就是这个月营收好了就进到中轴线去逛一逛，比如这北海呀、啊、然后后海呀、啊、就是胡同里面小消费一下，然后就又回到了通州。 太开玩笑了，您肯定也经常出去旅游吧？ 我真是、啊、这个真不是跟大家在谦虚的说，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从大四做广播节目主持人一直做的是直播、 嗯、 就是我出去，你知道我们的这个职业所限，就是别人放假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坚守岗位的，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外出的机会、 啊、 你知道我那个护照上我拿出来都觉得特别惭愧，我一般不敢让人看我的护照、啊、就空白页还是蛮多的，留白很多。所以秘密，那你称之为旅游达人，你说赢在数量，都去过哪些地方？ 去过的地方、嗯、这我之前有一个自己有一个小愿望，就是也是一个小目标，在30岁之前要去完七大洲，然后都完成了 啊，完成了， 对， 就是没到30岁就都完成了。 在30的那年，最后去了南极。 就你已经过30了？ 对。 天哪，就是我一直以为你不是95后吗？ 谢谢您。 哎，你见过这么会唠嗑的主持人吗？但其实说的是实话，就是也许是因为你特别爱旅游，所以你的哎整个人的状态确实像一个90后的姑娘。那秘密刚才说了七大洲30岁之前完成了， 对对对， 在走过的这些地方，有没有让你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你看我这个问题绝对是一反常态，去了挺后悔的地儿，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后悔啊， 嗯， 我这人就是一般都留下好的记忆， 嗯， 不好的记忆，挺后悔的。说真后悔的，我觉得都没有， 真没有， 对， 就是他跟你想象的是匹配的，或者超出你的想象了。 也去之前大差不多都知道是什么样， 嗯， 人家做攻略嘛， 嗯 嗯，对。 所以你是那种心特细的女孩吗？ 我觉得现在的旅游方式有点变化、 嗯， 就是因为手机现在太智能了。 嗯， 以前是心比较细的，我恨不能就是把当地的地图都打出来，做攻略得打印出来一本，然后背着一厚本去。是、 嗯、 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你就手机带着就可以去了， 嗯、 就不用做太多的准备、 嗯， 你去了之后再安排。 嗯，所以是从哪个时候开始就是喜欢上旅游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归功于我的父母、 嗯， 他们很小就培养我独立生活的能力。 嗯， 然后呢，我是从初一的暑假就每一个暑假都出去玩， 那个时候是父母带着。 初一是跟学校的夏令营， 啊、 从初二我就自己出去了。 真的，我觉得你父母心也挺大的。 我觉得我高一的时候第一次一个人去香港， 嗯， 然后呢是我爸爸带着 从四川去香港， 那会儿还没有开自由行、 嗯、 你知道吗，然后呢我爸爸带我去那个出入境办事处、 嗯、 公安局办那个港澳通行证、 嗯、 那个民警非常的惊讶，很郑重的问了2次我爸爸、 嗯、 你是只给你女儿一个人办吗，然后我爸爸说是的、 嗯、 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去，那会儿还得从深圳过关， 嗯， 特别的复杂，但是就是以我爸妈平时对我的了解和观察，他们觉得我可以做到的、 嗯、 他们就会让我去做。 所以秘密，你是确定就是爸妈就是对你放心，然后心很大，他们 确实是亲生的、 哦、还是说哎呀哎饱了，看看这姑娘，哎呀饱了，这叛逆的， 就他们 就是他们本身的一种生活理念， 对， 所以他们觉得孩子就可以，只要他具备这样的能力，可以让他放手去试。但是我觉得真的一般父母做不到，就是你知道，就我都这把岁数了，哎， 生活自理还是挺难的，所以我一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其实自己心里没有那种安全感，也许真的出去了就还好，但是我会在自己心里做一个提前的预设，哎呀，这事儿我不行，我必须得结伴而行。 嗯， 所以你从那个时候是无知者无畏，还是说你对自己就很了解，我能完成这个事儿？ 我对自己很了解，而且我要做充足的准备，就是我要就是做好完全的攻略， 嗯， 就我就有安全感。现在我出去有手机，有充电宝， 嗯， 有流量，我就是我的安全感。对， 所以就是当时那一年高二，等于第一次独自远行。 高一的时候， 啊，高一的时候啊，独自远行去，因为当时没有开通直行，就是你要有一些周折。 对， 那一趟还顺利吗？ 那会儿本来是要住一个朋友家， 嗯， 就出行还挺顺利的。本来是要住一个朋友家，去了有一些原因不能住他们家，然后现去找酒店。 嗯， 那会儿还是挺，我们几个我还跟两个广东的朋友一起， 嗯， 然后去找酒店，还挺周折的。但是最后都还 OK， 但是也有一些后怕。 就他们也是你的同龄人吗？ 对。啊，对的，是我的同龄人。 嗯，就是之前是在 网上认识的。 约好了。 对对对， 啊，大家 一 块儿 去。 爸妈知道你跟网友一块儿出去吗？ 哎，我都不好意思说，其实我是去香港看演唱会，都是 fans， 然后一起去看演唱会。 哦，看谁的演唱会？ 看汪明荃。您认识吧？ 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这代人，我们是当然认识 啊， 就是汪明荃。因为我觉得，就是至少到我这个年龄，迷汪明荃的好像都不是特别多，好像就是我们的，比如更长一些的，倒不是不至于说父母辈的，就是年龄长我们五六岁的、七八岁的可能会迷。你怎么会迷汪明荃？ 这应该就是我觉得是他的气场吧。 就现在还迷吗？ 对，所以。我为什么旅游赢在数量上呢？去过香港20多次，都是去看他的演唱会。 天 哪，对， 他知道这个事儿吗？ 他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 你们后来有机会结识是吗？ 啊，对。 天哪，你知道秘密？这刚开始，这都不到10分钟，你让我跌了好几次隐形眼镜了。所以是一个就是。也算是年龄很小的一个姑娘，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年龄更小了，只是上高一。 对， 在那个阶段，就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在我现在看来迷 TFBOYS 的，或者说迷什么鹿晗呐、韩庚啊，原谅我就知道这些人啊，小鲜肉系列的。但是没想到你会迷汪明荃， 嗯， 我觉得这个我在想，秘密，你喜欢汪明荃，其实就是你喜欢超出你年龄或者说同龄人的这种喜好的，会不会也是？这些因素成为你性格的一部分的这个所谓的你的成因，然后你才会去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敢一个人出行，因为你骨子里相对内心是比较强大的， 高一真太厉害了，这么快就看穿我了。我也觉得我心理年龄比较大， 心智比其他比同龄的孩子成熟是吧？因为这倒不是，其实只要不瞎的都能想象到喜欢汪明荃，那你内心一定是心智很成熟的，你知道吗？这跟主持人厉不厉害没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去香港是为了看演唱会，那真正迷上旅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就慢慢的就是旅游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周围的朋友也会问，哎，那个你今年想去哪儿， 嗯， 就会 join 进来。我那个自己和朋友之间呢，嗯，就老说我是那个民间著名旅游团小张旅行团的团长，然后就说，哎，小张旅行团今年去哪儿啊？就有一些朋友就会加入进来。我们现在就是每一次出去玩都会有几个朋友就一块儿了。 嗯， 对。 那你基本上是多少周期，多长时间周期会出去一次？ 周期的话，我一年可能出远门啊， 嗯， 就去远一点的国家可能有两次吧。 啊，一年两次。 对，然后小一点的就比较多了， 嗯， 就国内啊或者香港。 嗯， 对对对。 所以在刚才你说的一个词儿，我先临时我们跑偏一下， 嗯， 你到底觉得旅行更适合你还是旅游？你知道我老觉得这两个词其实意义不一样的。 嗯嗯，对。 所以作为达人你是怎么看待这两个词的？ 我觉得这两个词得看放在你本人现在是什么心态、什么状态、 嗯、 什么岁数。对， 就像我这个就叫跟团的，就叫旅游是吧？旅游。 哎，我真是我好像从来就是去南极的时候跟了一个团，因为你反正都是在那个船上，因为去南极就是那个游轮，你没有别的了。就我自己做了一下攻略，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跟不跟团和自不自由行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其实是可以自由行的，就是你到那个 南美洲去等船， 嗯， 它会有临时会有便宜的船票，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 嗯， 因为你不一定当天能遇上便宜的船票，可能会等好几天。嗯、有一些国，我看有一些国外的朋友，时间比较长的，假期比较长，他们就在那儿等。 嗯， 我记得我们那个船上最后有一个外国人上来，$500就上来了 啊，$500， 对，他那个船票只花了$500，跟我们享受的一样的服务。 嗯， 对， 所以你就那一路都看得不顺眼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人比较擅长留下就好的记忆， 好的记忆、啊、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关于去南极的这部分的旅游，我们稍后呢会跟大家来详细分享，因为可能你去过很多地方，你领略过很多国家的风景，但是去南极旅行和去其他的国家旅行，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嗯、 它多少有点冒险的味道。 对， 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稍后时间请秘密专程给我们来讲这段。那刚才就是姑娘，就两个女人聊天就容易这样，你还记得我问了什么吗？旅行和旅游作为达人来说，是不是旅行我在想更小资一些，听起来 旅行和旅游我觉得就是、所以我就刚才觉得就是跟我觉得年对、不一样。我以前出去玩的时候就恨不能除了睡觉其他的每一分钟我都安排好我要去干嘛，我要查好哪一个餐馆我得去、然后那个我要去什么样的夜市，然后回来睡觉、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我就要干嘛干嘛。但是现在不一样，就上一个月我们约了七八个朋友去海边，去威海玩，可能就没有去什么景点，但是一路都非常的欢乐，因为有朋友在、可能大家一起晚上吃完了、坐在一起看个电视，或者就是集体去了健身房。 所以你知道我原来在想这个词的时候，我在想旅游它可能更注重的是所谓的游山玩水啊，旅行呢它注重的是这个过程， 对， 就是行走的这个过程。所以我对这个词的限定，我就是如果想觉得自己很高级的时候我就会用旅行，然后觉得自己特别无奈的时候要去什么地方，比如说跟父母啊或者是单位组织，我就会把它界定成旅游 打卡。 对，你知道就这种一般会计较这些字眼的人都是特别闲，就是因为哪儿都去不了就开始在文字上做一些琢磨。对对对，所以刚才秘密也说了，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达人不会去刻意的在意这些，我只会去在意到了这个地方我享受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感受。 你觉得秘密就是你走过的这些地方，你回头再看，不管是从你初中开始家人带你，还是高中自己去，你觉得没有一刻是真正害怕过吗？去掂量这个事儿，我有没有可能会出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真没有担心过。 嗯， 像去年去了一趟东欧，那会儿正是有好多爆炸嘛，好多朋友都说你不要去了，但是还是去了，没有再怕。但是呢在旅游过程中确实会出现一些事情，是后怕的。就比如说我去非洲的时候，去毛里求斯，玩一个滑翔伞，降落的时候出现了事故。 啊，他那个是怎么个事故法？ 就是我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就是降落的时候， 旅行达人是不是一般就早上不起这么早，在北京的话， 没有早上都起来健身呢。对，然后那个降落的时候撞到了一个地方，就大流血，流到。旁边的工作人员坐快艇来救我，用了一个酒店的那种大的长的毛巾，基本上都湿透了我流的血，然后在当地做了手术，还给大使馆打电话，因为害怕那个 遇到一些问题。 对，就各种，就是在旅行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是这个还真的挺后怕的。 对呀、我回了很久都没有敢跟我妈讲，然后过了，我觉得自己恢复的差不多了，过了一个多月了，我说可以告诉他 啊、其实遇了点状况。 对， 然后父母是什么反应？ 也是后怕呀。 对呀、 对呀、 那他们会不会，你下次在旅行的时候会给你特意嘱咐这些危险的项目就不要再玩了？ 不会。 所以有机会让爸爸妈妈能来一趟我们的节目吗？ 对，我应该是我妈来。我妈是一个很多人的偶像，就是他们觉得他们 对我的培养方式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对 呀、 啊，我觉得在国内的这种就是教育环境之下，很少有父母可以这么开明。 对， 尤其你是个女孩子，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难得。那我觉得秘密可能在这上面受益很多， 太多 会让很多人艳羡。 对 啊，那刚才说到了是在这个旅行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现在让你聊起来也是云淡风轻的。 对， 那就是遇到问题那一刻，身边你一般会有一些就是同胞跟你一块儿去吗？ 我每次出去都我现在想一下，我可能一个人出游的机会可能也就四五次，其他的都有小伙伴一块儿，然后都会有帮忙。但是反正遇到困难，你就想着，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旅游给你的一些启示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在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事儿，你那会儿不是害怕，你就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解决它。我以前在泰国的时候被抓去过那个海关移民办公室小黑屋， 为什么？ 那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哎，也一半一半的问题吧。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是那会儿可能大家聊得太嗨了，我们到了泰国之后，在机场要转机去清迈， 去清迈， 对，其实那就属于是国内航线了嘛，因为已经到了曼谷了。结果我们那会儿那个曼谷机场在装修，我们也没注意，我们就冲着那个海关去了，就想着自己在国外，我肯定是要坐国际航班的，其实是国内航班嘛，走的口是不一样的。没想到我们七个小伙伴一起过吧，居然呢放过去了两个，那个海关也没有注意我们是国内的航班，到我那儿就卡住了，我就被逮了。 所以你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据理力争，是你们工作疏忽好吗？ 对，但是我由于我闯过去了之后有一些问被人发现了，就是闯过去了之后被人发现了，我也被放过去了，然后被那个发现了，所以他们不知道是海关放我过去的，就被逮进去问去了。对， 所以就是当时遇到一个，在我看来这个可能会比当时跳伞那个时候遇到的那个困难更容易让人受一些折磨。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突发的外在的东西是可控的，比如说我受了伤了，我可以及时的就医，对吧？但是如果是那些因为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你要和一些政府部门 英文吗？ 对，尤其是进局子，你知道这个事儿确实让人想起来挺后怕的。但是你依然就觉得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是吗？ 我当时就在想，那些海关工作人员真的太不专业了。然后呢，就老有那个工作人员进来，然后就会问，哎，这女孩怎么了？他们就在那儿巴拉巴拉巴拉讲泰文，然后我都然后讲完了之后，我都能看见进来那个工作人员就想，啊，他们怎么会这样，就是把他们就放过去了，然后调监控各种，然后我就误了很多班机，然后最后解释清楚了，然后他们也看了监控调查清楚了，然后我又走了。 这些完全不会影响你接下来的行程的心情？ 都没有影响，影响了我的小伙伴们，团长丢了，原来我是团长的团长丢了，他们已经先到了清迈。 你知道我们一直播的一些这个朋友啊，说呢这个这叫河马正旺说嘉宾好美，然后小齐说嘉宾挺有范儿的。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这个信息飘过去了，我刚才看到一眼，说主持人秒变嘉宾的粉丝。这怎么就秒变了？就是还没直播之前就已经变了。我靠，现在不光是秘密的粉丝，我还是秘密妈妈的粉丝。 可能是我安插的托儿，我估计。 我估计因为现在3.多万了已经啊，3.多万有2.多万估计都是秘密 的。都是我的朋友。 所以他游遍了五湖四海，他是有这样人脉资源的。那刚才呢说到了秘密的一些这个片刻的一些旅行的经历啊，我特别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像类似于国内的这种小长假，清明小长假，五一小长假，很多人都对这种小长假很头疼。 对， 你说要走得远吧，时间赶不及，走得近吧，然后又觉得不够过瘾，那窝在家里3天就这么荒废了。所以这种3天的小长假在你们这样的达人看来成问题吗？ 在我看来不要出门 啊。你这种小长假不走吗？ 对，可能也是跟我工作有关系，因为像五一这3天我都在上班 啊。对对对，你看就被秘密带的，我到现在都没问 跟你一样。对， 你也是新闻工作者。 对对， 做媒体具体是哪一块？ 对对对，在新闻部门的编辑 做编辑。 对，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工作就是这样， 因为每天都有直播。 对，所以就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对你们来说反而是好事，就是 错峰了。对，因为我很多年前 在小长假去过一次南京， 嗯， 被挤到质壁分离，我就基本上再也不出去了，在小长假， 嗯， 真的太多人了，你也享受不到旅游的那个乐趣， 嗯， 我觉得是，但是因为这也是跟工作有关，因为很多人他确实只有那个时间有假期， 嗯， 他也想出去玩， 嗯，那所以秘密，你作为达人就是。他不跟我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 嗯， 他只有这样假期的时候，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还是想办法调调假出国吧，因为国内真的是太挤太挤了。 嗯， 我是觉得 国外难道就没有同胞很挤吗？ 要好很多， 嗯， 要好很多。对， 所以就是能调休就是调休，然后尽量的走出，就是我把这三天 或者搓一下风， 就是我把这三天的时间先工作，然后我调一个。另外的三天出来， 嗯，对， 错峰去国外， 对，或者国内也可以， 嗯， 错峰了之后国内也可以， 这是一个特别有效的建议。因为昨天我也看朋友圈有人在发，就是昨天是返程的高峰， 对， 说基本上就是一望无际，就北京的高速进城的方向，或者说很多的这个支线上都是车， 对， 就基本上成了停车场 了。 所以这种我就在想，你把一天的时间拿出来堵在路上，可能就会 两天去的时候也堵在了路上。 对对对，所以你可能只有一天旅行的乐趣，但是呢，还到了一个人员更密集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秘密给大家这个建议也是有效的，就是我们尽量的调开你的工作时间啊，错峰出行，尽量的去走得远一些，这样呢才能体会到真正旅行的意义。 对对对， 嗯，秘密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很多，就是你跟大家泛泛的说到了一些你旅行的经历。那已经看到了收获，无数的这个粉丝啊，有一位叫窦小瑞，哎，这年龄大了，再拿得远点儿，字太小了啊。说有一位叫窦小瑞的，他说台长来了，这个秘密来催你做片子，这都是吓唬人的。还有一位朋友刚才问了，就说秘密在你之前旅行遇到问题的时候，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是平等的沟通，还是说用一个很懊悔的方式来告诉他们你之前遇到了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他是不是想问，就是说，跟家里面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云淡风轻的描述一下，还是会很委屈的，哭着告诉妈妈我在国外遇到了什么事儿？ 没有，就是很平等的，因为可能也是跟从小和父母的这种关系，因为我和父母的关系就特别像朋友， 嗯， 什么都可以聊，但是呢，也确实是聊好的不聊坏的吧， 嗯， 就好了之后告诉他们。就告知一下， 嗯， 就不要让他们担心，对，没有完全没有懊悔， 嗯， 然后呢也不会后悔去了哪哪儿旅游，然后我的父母也不会说以后不要再出去玩这些危险的项目了， 嗯， 什么的， 嗯， 对。 小飞片说嘉宾肯定从小到大家庭地位特别高，是这样吗？其实我觉得跟家庭地位没关系，他可能更是一种 氛围，家庭 氛 围 啊。爸爸妈妈他们也爱旅行吗？ 我近几年我每年都会带我妈一块儿出去旅游， 嗯， 上礼拜我妈刚办完美签，我们下个月要去美国玩 啊，是也是自由行， 自由行、 啊，我觉得自由行的人都特别强大，我不知道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就是因为你从小就很独立，还是说你觉得旅行这个事儿，只要我提前做好准备了，一切都没有问题，遇到问题见招拆招， 对对对对对， 啊，这就是你的性格。 还有就是自由行确实。自由行这真的比较自由了， 嗯， 对，因为跟旅行团人太多 了，嗯， 你首先我是一个特别讨厌浪费时间的人， 嗯， 因为你就会等团友，就时间会浪费的很晚。还有就是我很不喜欢固定两个小时你去玩一个东西， 嗯， 那比如说我看这个博物馆，我看见什么东西，嗯，我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比如说再百度一下，查一下各种其他的故事啊什么的， 嗯， 你就会跟那个旅行团的时间格格不入， 嗯， 然后早上现在比如说我看今天天气不好， 嗯， 我需要休息一下， 嗯， 等天气好了我再出门， 嗯， 那跟旅行团就做不到， 嗯， 我觉得还是自由行比较好一点，你只要自己充分的做好准备，语言啊什么的也不是问题，我觉得 尤其现在这种智能化的东西非常便捷，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这些东西完全不成障碍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很幸运哦，你这代人啊，哎，

境外，他是做两河流域的这种考古研究的时候，因为一些这个突发的事情，就是进了咱们所谓的进了局子了，因为对他的身份呢产生了很大的质疑。你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挺微妙的，他是一个人，他在研究别的国家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会让别人心有芥蒂。然后在监狱里关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又在这个地方收获了不一样的人，了解了不一样的这个文化背景，还有他们当时的一个政治环境等等。他就是在那一次旅行之后，他觉得对他整个人的这个蜕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推助作用的。所以我也特别想就是通过刘拓的事情也问一下秘密，因为你也是基本上自由行， 对， 在你自由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除了刚才你讲的那些听起来很云淡风轻，但是其实现在想一想让你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一些事情。 我觉得在旅行中有一些老者，他们给我很多的启示，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我在俄罗斯从圣彼得堡去莫斯科的火车上碰到了一对老夫妇，我都印象不是很清楚他们的样子了。我现在怀疑他们是以现在那个网上有报道的那对卖了房子的那对老夫妇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对，他们也是卖了房子就到处旅游，像所以刚才我就说语言不是问题，他们俩不会英语，他们给我讲他们在旅行中的见闻。印象有一个比较深的是他们在印度，因为印度那个火车特别的混乱，他们好像坐错了车呀，还是反正就是没坐明白那个火车，他们给我讲的时候也是云淡风轻，但是我想他们那会儿还我们出去好在英语还凑合一点，像他们完全不会英语，他也玩得很开心， 就我们觉得应该很无助吧。 对，但是他们一点都没有觉得，他们给我们讲起来的时候也是觉得给我们讲的都是旅行的时候的美好，我觉得都给我印象很深，就那个画面给我印象很深。然后还有在南极的时候，也是有两对老者，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有一对是我们，因为那个游艇那个游轮上都是国际海员，然后正好我们坐一个橡皮冲锋舟出去出下就是下到海里面去的时候，正好我们那个船上呢是一个俄罗斯的船员，然后突然有一个那个奶奶八十了去南极啊，七八十了去南极，突然他就给他飙起了俄语啊。我觉得太牛了，就那个画面觉得闪耀着光辉，那个老奶奶 就完全没想到， 对，他说他以前学过俄语的，然后就跟就是畅谈了起来。我就觉得当一个老人他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儿，他可能俄语已经很久没有用到了，就突然拿出来，就是那个感觉，就是给我的一个点，就是觉得你人生要有一些技能，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用上了，然后就闪发着人性的光辉。然后还有一对老者，就是在南极那个船上你可以选择去冰泳，我思考了很久，其实我是 跳到冰面下面去游泳， 我思考了很久，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游泳的人，但是呢我还是介于身体的原因，我就怕以后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什么的，我始终我没有冬泳过，就放弃了。有一对北京的夫妇，但是他们岁数不是特大，我估计就五六十左右，刚退完休，一说冰泳，哎，俩人都去了，然后上来我说阿姨冷吗，愣说不冷，然后我就觉得一定要锻炼身体，说身体多好啊，就是到身体好的时候你可以出去旅游，一说冰泳俩人都去了，而且特别畅快，那种感觉真是特别特别好，我特别特别羡慕，我也希望我以后可以这样，就是身体很好，有很多的见闻，有很多的知识，出去玩，然后你去再去开发更多的知识和享受更美好的东西，没有见过的东西，我那个状态特别好。 没错，所以你看秘密现在在讲起这些印象深刻的经历的时候，都是别人给你的东西。 对， 我就特别能理解你说你每一次旅行其实都是美好的记忆。 对， 你知道这个我也感同身受，就是也许这一趟旅行让你身心疲惫，但是你回头想起来总能想的是他给你留下的美好的瞬间。比如说我有一年其实是因为工作原因去香港，当时呢在香港走街串巷，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你那一刻你并没有觉得那个街巷有那么的美，然后有那么的时代感，它给你带来的那种心灵的那种契合冲击。可是等我回到北京之后，我再想起来那个马路上面的灯牌，包括什么各种正骨啊，因为香港那种小街牌很多， 对， 都那么美好，所以你想不起来它有任何的问题，包括 过红绿灯时候一个小小路口的那些驻足的行人，他给你留下的都是最美的瞬间。而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可是秘密现在他作为一个走过那么多地方的旅行达人，他始终觉得那些更有经历的人给他的是一种积极的反馈。 对， 那刚才秘密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那两位老者他们结伴去冰游。 对， 秘密有没有畅想过，就是如果我要找一个跟我在各种理念上面都特别契合的这样的一个伴侣，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那当然了，那当然是很美好的事情啊。但是这可遇不可求、 这个笑容里面感觉内容很多呀。所以秘密，你介意我打听一下你的私生活吗？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现在有。 有、是旅行认识的还是工作关系认识的？ 不是旅行认识的，不是旅行认识的。 那他爱旅行吗？ 不太爱旅行。 所以你依然还是有了男朋友之后自己去旅行？ 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不一样嘛。对，而且 你这么爱旅行 的 一个姑娘，你能接受你的另一半他其实并不是有更多的时间，或者他并不热衷这件事儿吗？ 那不介意，不介意，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首先我确实那有点太爱出去旅游了，社会一般人都不是这样的，然后就能一年凑出一两次大家一起出去玩的就可以。 那他会介意你这么爱玩吗？ 那太介意就不能成为我男朋友了。 秘密眼睛转了好几圈，觉得这主持人开始往坑里带了。 对，慎重回答。 男朋友 也许现在在听呢。 没错，其实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把旅行这个事情呢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如果你决定跟一个人在一起的话，要跟他有一场旅行，因为在旅行过程当中是特别能看出一个人习惯和品行的。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我非常非常认同，而且不管是不是男女朋友，就是朋友也是这么一个衡量标准。你出去玩，大家的步调一不一致，能不能互相迁就，有事儿多不多，这都可以考验两个人的感情，不管是爱情、友情、亲情。因为我也经常跟我妈妈出去玩，我的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对， 所以你当时有没有跟男朋友有过这样的一次旅行，就是带有一些目的性的，我想看一看这个人到底可不可以 啊？那没有这个目的性，但是也跟之前跟前男友一起出去玩过。对对对， 这可不是我聊出来的，这个完全是意外爆料。所以当时有了这样的一次经历之后，就是别人再来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是非常认同， 非常非常认同。 你也会建议一些朋友，如果两个人想要在一起，不妨有这样的一次旅行。 对，不管是男女朋友还是同性的朋友都可以。对， 所以还有一种人，就是有一种说法，旅行一定要趁年轻，要趁早。你觉得这个成立吗？ 我觉得这个要两面性看，不是趁年轻以后就不玩了。是我觉得在任何年龄段都应该抓紧时间出去旅游，真的是会开阔你的眼界。 所以你知道秘密，我觉得你还真的是一个挺强大的姑娘，就是在我们看来，在30岁左右的时候要打理的事情太多了。我要去应付社会上我的工作，我的职场，然后我还应付我的生活。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外地的姑娘，你在北京的小到衣食起居，大到你的工作事业规划，这些事情都是疲于应付的状态下，你还能拿出那么多的时间要出去旅行，你觉得这种事情是可以平衡的吗？ 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那个工作的有很大的关系。就如果一个人的工作真的是平时工作压力非常大，然后也工作也很忙，他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出去旅游，或者是他选择的方式就不一样。像我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吃饭，他是一个医生，他平时手术也很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他出去旅游就是挑一个酒店躺着，一个环境好的酒店，真的就是在放松。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自身的情况去选择适合你的旅游方式，就这样。对， 所以很多时候只要你去愿意做一件事情，你一定会拿出一些精力去做一些平衡的。 对对， 但是前提是你愿不愿意为它付出。 对， 比如说秘密她就是很爱旅行的一个姑娘，她为了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平衡，我把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安排得很好。所以这个跟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旅行，你觉得有关系吗？因为人家说年轻的时候旅行可以给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个人的性格，你认同吗？ 也很认同。 嗯， 我觉得不管是旅游还是你在生活中的一些事儿，都是对你的性格它有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吧。 嗯， 反正就是对独立处理事儿的这个 能力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锻炼的。 嗯， 对。 那你觉得就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旅行过来，你在什么事情上就会让你自己特别的独立，特别受益这件事情？ 从旅行中吗？ 对啊。 从旅行中影响到生活中吗？ 对啊。 就是 秘密是不是还在想刚才那个话男朋友有没有听到？脑门上全是汗啊，秘密男朋友他很爱你哦。 我觉得特别影响的， 就是它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你觉得 旅行给我生活的改变吗？闲不下来吧， 闲不下来。 对， 就是你不愿意再停下来了。 嗯，对。 嗯， 像那个，比如说有一个周末，或者是正好同事跟我换班，能突然出现了四五天的假期，就在我的认知里面，就我肯定得出去。 嗯， 就是。就变成了一个理所应当的事儿了。 哦， 对， 而不是宅在家里。 对，像我、嗯、我有一年，我正好我有一个同事临时跟我换班，我突然就是有五天的连续的休息。 嗯， 就立刻查哪儿可行。 嗯， 就去了云南。 嗯， 就当天晚上给我换完班，我就当天晚上先买完机票，然后再来规划这五天怎么玩，然后再买了从大理到什么什么的火车票啊什么，再慢慢的来研究、 嗯、 一晚上研究完了也没怎么睡，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了，就一个人、哦 自己， 这就是传说中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对对， 就是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来这么一场旅行。 对对对对对。 嗯，刚才咪咪也说了，会做一个，对你来说啊，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就一定会做一个详细的攻略。 对， 一定让自己走出去。那你因为也去过很多的国外的地方，也有国内的地方，你觉得在国外和国内旅行给你带来的一些体验有哪些切实的感受吗？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我觉得在、嗯、其实国外我觉得看人文就是体验它就是在国外你要体验式的比较多、 嗯、 因为国内大家的生活方式啊、生活节奏啊我觉得都差不多、 啊、 而且国内确实像历史古迹那比国外要强太多了、 嗯、 就可能你要选择去看那些东西里边的故事啊文化啊，还有就是你去到国外、 嗯、 其实去到国外我现在不太爱看一些景点类的、 嗯、 是因为我对他们的文化了解太有限了、 嗯、 像一些教堂啊什么的在我看来都长得差不多然后我也不是， 因为你不是信徒。 对， 对， 对， 对， 我就是我这方面我了解的少、 嗯、 我可能就尽量不要去涉足这些，就看一个大概就行了、 嗯、 然后博物馆类的可以多看一下，然后就是体验他们的生活、嗯，我觉得就是你在我现在就是出国的话，我就比较喜欢在一个地方多待几天。 嗯， 安排的去的地方也少，然后就溜达、 嗯、 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比较多。然后在国内就比较注重在景点啊、 嗯、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的那种欢乐的感觉。 嗯，所以你如果去一个地方是那种买买买的姑娘吗？ 没有钱，钱都花在了旅游上，已经没有办法买买买了。 所以其实也有点那种小冲动，但是呢、跟旅行相比你还会做一些克制。 那当然 啊，要省出来更多的经费去完成你下一次旅行。 对对对对 啊，所以你真的是，你知道秘密，你是个很理性的姑娘，虽然你很爱玩，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理性的问题，是吗？ 对， 内心很强大。 对，我是一个理科思维，我本来是学理科的。 哦，难怪、嗯、所以你知道，就你一定不愿意跟我去旅行我觉得咱俩旅行回来之后你就把我拉黑了。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买买买？ 我第一是买买买、 嗯、 第二个就是我个人的依赖性特别强、嗯、就是我特别愿意，我是什么就甩手掌柜，不管是在家还是跟朋友在一起，我什么心都不爱操，当然我也是不爱管事儿。你知道，就是你我们在一起高兴了就好，就是 那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团友呢。 可是就很操心呢，我自己都想的，我始终觉得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一种修养，可是我这方面修养特别差。 我觉得我如果我们一群朋友出去玩，我就比较喜欢这样的团友、 嗯、 就是 你说什么都成。 对、 嗯、 就是因为人一多你意见多了之后就特别麻烦，可能大家都搞得互相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我出去玩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比如认同一个人，你就跟他一块出去玩、 嗯、 然后你就说你安排就行、 嗯、 然后你安排完了之后没有那么多的 意见啊，那大家就玩得很好。 嗯， 然后就是反正大浪淘沙淘下来，最后就变成永远都是那几个人合拍的人一起去旅游。 对，其实这旅游跟谁在一起，就像 非常重要， 就很重要。就是不管去哪儿，只要人对了，都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对对对， 就哪怕去苹果啊， 对，去那密云 都是对的啊。 对对对。 所以刚才呢，咪咪也说了，是相对克制的、冷静的女孩，不会去买买买。那你会不会用一个自己擅长的方式去记录你的这一趟旅行？ 以前我还是会写游记的，就那会儿还是博客时代的时候吧，还是会写游记的。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手机的发达了，以前还会带单反出去，现在就带一个手机就行了。以照片记录，以朋友圈记录。 哎，你是就是走到哪儿特别会愿意拍了照片，然后po到朋友圈。 对对对，我是一个疯狂爱发朋友圈的人。 那会不会有这个地址的标签？ 有的需要有，有的没有。出去玩一般都会标一个地址。 对啊，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去到哪儿，他一定会标签，然后标的那个地方就会特别让你心动。 我也会，我也会。 就你有没有这样，就是一标签之后，然后你身边的朋友就说啊，你去哪儿玩了？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点什么？有这样的困扰吗？ 有啊，代购任务很大呀，朋友们、网友们，不要再让我代购了。 你知道，就是我身边有过这样的有苦恼的朋友，跟我吐过苦水。他说我真的现在都不敢po我去哪儿这个。 对对，马上就有人说带点什么，带点什么。 对，带点什么，然后你又觉得你不带吧，又让朋友觉得你去了趟哪儿，你没有给我带东西回来，很不舒服。但是有的时候这真的成了一种甜蜜的负担了，你也会有这种困扰。 我就非常明确的给我的朋友们说，就是。因为我虽然我不是特别爱买买买，但是也会去到可以买东西的地方。然后就非常明确的给他们说，你就给我说这个东西，把图传给我，什么价就买，什么价就不买。如果这个没有，第二个选择是什么？而且我绝对不负责挑。你比如说你给我挑一个什么什么，绝对不负责，多好的朋友我都不负责挑，就是把这个做到最简化，我也不需要在中间问，哎，这个是多少多少钱？那个你到底买不买？然后考虑半天说你买不买，我走都走了，我就说你给我花一个价，在这之上就不买，在这之下就买，然后尽量是能在免税店完成的你就在免税店完成，不要耽误我时间。 所以刚才有一位这个朋友小费就说了，收代购费啊，朋友。还有一位朋友说代购过五星好评。所以都是有经历的人。 对对对， 也特别感谢大家能这个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刚才提到了买，也有很多人关心，就是说旅行会不会和收入有直接的关系？你觉得这两者关系大吗？ 肯定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秘密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你其实收入挺高的才能支撑你旅行。 没有像我觉得这个是跟自己，就是特别跟自己的收入有关。我很小的时候去香港的时候，我都是住的那种，就你知道香港有那种特别特别，就那会儿我估计都不合规，就是把一套房子改成很多个小间， 就是、正常的居民楼。 对、然后还上下铺。可能那会儿就100多块钱一晚。可能有的人 港币还是人民币？ 港币吧。其实差不多吧。 那就很便宜。 对、然后可能有的人就不愿意去住那样的。那我在我的收入之下，我觉得我只能住那样的，我就会去住。I不 care， 就是。 可是你很小，你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预算，做了这样的准备。 对。比如说，我要攒一段时间的钱去哪哪哪儿，像去南极就太贵了。我妈赞助了一半。去南极我已经是选的最便宜的舱位了。多少钱？7-8万吧。 7-8万。 对， 就这一趟几天。 两个礼拜。对，就包括了所有的费用了。因为飞机也很贵，因为飞太远了。就是南极和智阿根廷和智利已经是离中国最远的一个两个国家了嘛。 对， 就最最最远的，飞太久了。 所以其实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秘密你平常不是那种花钱手脚很大的姑娘。你会把这个钱，因为你爱旅行这件事情，你会在 平常基本上在家的所有钱都砸在了旅行上。 所以其实旅行是和收入有关的。 对， 但是它不是说有钱才能去旅行。 对， 而是看你怎么把你的这个钱做一个支配。 对， 如果你分配好了，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像南极这样一次旅行7-8万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因为我小时候还坐火车去香港玩。 24个小时，去广州还做过硬座去，什么的，对， 都是不管交通工具如何的便捷，都没法阻止你一颗想要旅行的心， 对， 所以 量力而为， 量力而为， 对， 我觉得 计划好 这点很重要，当然前提是你要找到像秘密这样的一个心理契合点，就是你把这个事儿要拎得很明白。那我又这不是坑啊，秘密，就是7-8万拿出来你去做这么一次南极的旅行，现在男朋友他会介意这件事情吗？ 应该不会吧， 应该，你们俩聊过这些吗？ 那会儿还是前男友但是南极还是前男友的时候不会介意，就是每个人花钱的点不一样，就是两个人能在一起也是不管是生活习惯呀、理念肯定会有一些不同，就是但是就是在于你接不接受，对，你能不能理解，对， 就像他有他自己的爱好， 对， 比如说他是一个忠实的球迷， 对， 某一个球星的拥趸，他对他的这种痴迷，他就需要他另一半去理解， 对， 就我们可以有各自的交集，不交集的圈子啊， 但是你得能理解， 对，那这种人还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对，可遇不可求， 挺难的， 对啊， 就是，但是我觉得秘密，你知道我们这节目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功效，就是一般来了漂亮姑娘之后，我们报一下手机号微信号是吧，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哎呀， 你愿意报吗？有一个人叫招弟儿你知道招弟儿的存在吗？这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线下顾问 啊。 我们其实是在职场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会把招弟儿的这个信息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请大家如果线上没有得到答案的，可以在线下求助于招弟儿。我们就把招弟儿15801552030啊，我把这个贴到了各大电线杆子上，没有，就是招弟儿的这个信息在我们节目当中抛给大家了之后。很多人都在添加招弟儿， 是吗？ 本来我们是以为这是一档职场节目， 变成了一个 慢慢就成非诚勿扰的线下节目了。所以呢，秘密也能看出来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而且我觉得是很难得女性的这种视角，但是是更理性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她可以把自己的旅行生活，就是给她打理的，让人听起来都那么的色彩斑斓，而且完全没有所谓的旅行的苦衷可言。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回归到一个特别俗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也是我们这期节目必须要问的问题。秘密，你觉得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旅行的意义，我觉得就是那句鸡汤文说的很对啊，就是要么是心在路上，要么身在路上。 嗯，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在路上会，首先是开阔眼界，那是肯定的了。还有就是，我觉得意义就在于你看过很多的风景之后，你会选择什么？ 嗯。 对，你比如说你会继续选择旅游，然后你在旅游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哎，我现在已经很想家了， 嗯， 对，然后很想 父母、 会想回来吃一些东西啊什么的，就是你在旅游完了之后你会知道你想要什么，对， 其实走出去是为了更好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亲情关系，或者你很看重的一段关系， 对， 这个就像我们小时候都想考学考到外地，逃脱开父母的那个束缚，但是秘密可能没有这样的困扰，你那么小你爸妈都让你出去走了，我们就是这样的愿望，就是想考出去，但是等你真正的背井离乡去求学去工作，你就会特别顾念那个家庭和亲情给你带来的东 西。像我在北京工作之后，我每年可能要回四川4-5次，可能比我在成都的同学回老家的次数都要多，对，就是这样，我是一个很念家的人，其实就虽然我非常爱玩，但是我也是一个很念家的人 啊。你本身就是成都人？ 我本身是达州人，是另外一个城市，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在成都，他们可能回去的次数都没有我多， 所以你知道如果我去成都的话，我会提前联系你的秘密， 对， 你给我做一个 吃 详尽的攻略， 对， 好吗？就是让你把心操碎操一地，稀碎。 好， 今天节目最后，秘密给大家的旅行支点招啊，你可以有一句话或者两句话来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旅行就是量力而为，然后就根据自己平时的生活状况去选择和决定。然后我觉得不要害怕。无所惧，就是像那个不会说英文的老年人一样，没有什么关系的。平时身体健康最重要，然后就是不要害怕，你自己一定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那种能力去安排好的。像我在 毛里求斯不是出了事儿嘛、嗯？然后我有一个小伙伴，他平时是甩手掌柜、 嗯， 然后他也不会英语，但是我已经在医院了，中间我们要换一个酒店，他就自己就搞定了。 嗯， 如果不逼到那个份上，他是搞不定的。所以每个人其实是有潜力出去好好旅游的。嗯、 对， 不要怕，也不要怕懒、嗯、怕麻烦，这就是我的建议。 好，非常感谢秘密。当然，前提是要锻炼自己的身体啊！你只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支持你走到更远的地方去。今天特别感谢秘密，总觉得没有聊够，因为秘密走过那么多地方，他一定会有很多更不一样的经历。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愿意用不一样的方式再来了解我旁边的这位秘密。其他的朋友都别惦记了啊，我不会告诉你他的微信号。谢谢秘密， 谢谢高丽姐，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剧场有高招，我们再见。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啦！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